气， 台上台下全挑大拇哥。 嘿，我爸爸给你伴奏，那不有富裕吗？ 我赶紧倒了碗茶端过去。我说老爷子，您快歇会儿吧，我呀拜您为师，以后您得多帮助我呀。你爸爸一拍我肩膀，还真客气。 怎么说的？ 看你这叫嘛话呢？互相帮助，共同提高嘛。 啊，不是，这是我爸爸， 这是丁文元，这是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志明、黄宗明合说的相声《听曲艺》中的片段。马志明曾在相声《纠纷》中啊，设计并创造了丁文元这一艺术形象，而《听曲艺》中啊，马志明再次使用了这个人物，并且通过丁文元的口吻学唱了白派京韵大鼓，更是十分有趣。好了，到这里呢，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我是红九，代表编辑侯磊、制作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最后呢，送您一首好听的歌曲，来自高俊的《最后说一声我爱你》。听众朋友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呼吸着你的香水味，如此熟悉又那么陌生，沾染了太多的风尘，分不清是爱是恨。摇曳着你的迷离眼神，在生活里浮浮沉沉。我想放弃却迟迟不能，冰封的心又开始回温。片片枫叶是你火热的吻，却吻杀了别人的唇。我在黄昏里痴痴的等，等你这个爱上别人的人。片片枫叶是你留下的痕，却刺痛了我心门。我捂住伤口苦苦的等，而你什么时候还能转身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：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喂，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，明天早上到。